第十二集。 陆承泽的办公室里十分的安静，但孟昭知道陆承泽此刻就在里头。孟昭再次飞快地捋了一遍切入问题的思路，然后他抬手敲了敲门。 进来。 陆叔，又见面了。 哈哈，小孟啊，这么快就过来了，来坐吧。这次过来又是为了案子的事情 啊？这次倒不是案子。陆叔，我这次过来是想向您打听一件私事。 嗯，什么私事啊？你说。 陆叔，不知道您记不记得20年前您参与的那起盐城农民工讨薪案中，有没有一位叫陈玉的农民工？ 你说陈玉？你怎么会知道他呀？ 果然陆承泽知道这件事儿，而且陆承泽应该并没有想过要隐瞒。 说着，孟昭拿出那张民工的照片递给了陆承泽。 前几天我在整理我妈遗物时发现了这张照片。 孟昭说完有意地停顿下来，观察着陆承泽的神色。陆承泽沉默片刻，拿起照片表情凝重地说： 陈玉是当年那起民工讨薪案的民工带头人，也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20多年前，中国的法制并不健全，很多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因为合同陷阱拿不到应得的薪资，资方恶意拖欠工资，甚至卷钱跑路的情况非常普遍。陈玉他们四处找律师帮忙打这场官司，但在盐城当地文鼎房地产的势力非常大，在合同上也确实有问题，打赢官司概率几乎为零，基本上没有律师肯接这个案子。我当时也是碰巧去那里出差才知道这件事，认识了陈玉。陈玉这个人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是很讲义气，做事也厚道。但是就是在案子还有一个月开庭的时候，陈玉忽然自杀了。他自杀前的那个傍晚，我们才刚见过面，还聊过开庭的事情。他很坚定，很乐观，也一直在为自己在法庭上的发言做准备，怎么会在几个小时之后的深夜忽然选择自杀呢？我想不通。我觉得他的自杀有蹊跷，甚至很可能是人为的。但是当地警方说陈玉自杀证据充分，很快就结了案，判定确实是自杀。哎，好端端的一个人呐，不明不白的就这样死了，我实在难以接受这个结果，这才请求你母亲私下帮我调查这个案子。我知道这个请求有些过分，但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这样，难怪我记得我妈有一阵经常去盐城出差，跟这张照片一起的还有一张盐城的车票，我这才想到来问您。陆叔，案子后面有进展吗？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 啊，你也知道，私自跨辖区办案本就不符合你们公安机关的规定，你母亲虽然有心帮忙，但能接触的证据实在有限，最后这个案子也只能不了了之了。唉。 沉默片刻，孟昭又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了陆承泽。 陆叔，您再看看这个人您认识吗？ 这个人。 陆承泽接过照片，微微的皱皱眉，似乎在努力的回忆着。 很眼熟。哦，这是祝文秀吧？ 对，当年您的对头就是他吧？ 祝文秀并不是我的对手。他虽然是文鼎房地产最大的股东，但真正管时事的人并不是他。 那是谁？ 是吴嘉义。 虽然早有猜测，但是这个名字从陆承泽的口中说出来，孟昭还是瞳孔一缩。 经历了上次时辰受伤那件事，我才知道这次的案子是跟吴嘉义的儿子有关。儿子出事，他这个当爹的一定不会袖手旁观。唉，小孟啊，20几年前我就跟吴嘉义打过交道， 他可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呐，一定要小心为上啊。 嗯，谢谢陆叔，我会小心的。那陆叔，我就不多打扰了，局里还有其他事情，我先走了。 去忙吧，那我就不多送你了。 关上门，陆承泽回到了办公室。他没有立刻坐下来继续办公，而是走到窗边，看着孟昭从浩泽律所的大楼走出去，拉开车门坐进去。一直等到孟昭的车开走，陆承泽才收回了目光，重新坐回了办公桌后。 唉， 回市局的路上，孟昭根据陆承泽提供的信息，再次捋顺照片上几个人的关系。 如果说将这几个人联系起来的关键事件是当年那起民工讨薪案，那为什么陆承泽夫妇会出现在妈妈的笔记本上？石心的死，那起车祸， 孟昭的脑中忽然闪过了这个念头。 陆承泽打赢官司归来遭遇的那起车祸真的是偶然吗？还有妈妈当年因公殉职真的是意外吗？ 这两个疑问涌上来，孟昭顿时觉得脊背发凉。就在车子快要到市局的时候，孟昭看见陆时琛就站在市局门口。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肌理分明的一截手臂。 笔记本的事情要跟陆时琛说吗？不，还是算了，现在的一切都全凭猜测，在告诉陆时琛之前必须要先验证一下。而且就凭陆承泽夫妇跟吴佳义一起出现在笔记本的同一页上，根本无法确信陆承泽提供的信息一定是事实。 自从上次那场车祸之后，陆时琛看上去似乎瘦了。孟昭把车停下来，他压下车窗看向陆时琛。 怎么没进去？ 下车说吧。 孟昭把车停到市局门口的一处空地。 看来不是专程来报道的，有事儿。 陆时琛递给了孟昭一把钥匙。 能，钥匙给你，我要出差两天，陆小刀就拜托你了。 嗯，出差？工作的事情吗？去哪儿？ 哦，那家聘用我做顾问的公司打算启动一个新的项目，需要我去实地考察。 这公司平时没什么事儿，怎么一有事儿就是出差？ 起码不用每天报道，薪水呢也很丰厚。 孟昭一愣。 好了，两天而已，不能陪你办案了，你自己小心些。 该小心的是你吧，你的安全怎么保障？ 嗨，去的又不是什么偏僻的地方，而且会有司机负责接送。我总不能为了一句是不是危言耸听的威胁就一直蜗居在家里做无业游民吧。 行吧，你去的那个地方有我工大校友在，我提前跟他打声招呼，如果真有事也好有个照应。 两个人顺着马路边一直往前走，似乎都有些心事重重。走到路口，陆时琛朝前面不远处抬了抬下巴。 司机已经等了我一会儿了，我先走了。 看着陆时琛往前走，孟昭脑中忽然闪现起那起车祸发生的时候，千钧一发之际挤上来的那辆帕拉梅拉。再想到那个笔记本，与吴佳义并排的陆时琛父母的照片，孟昭忍不住出声道：“ 哎！” 陆时琛脚步一顿，回头看向孟昭。孟昭深吸一口气说： 你放心，这案子的真相我一定会查清，不管是吴维涵还是吴佳义，我一定会找到犯罪证据让他们得到惩罚。 闻言，陆时琛的目光先是在孟昭的脸上停留了两秒，然后他垂下眼极低地笑了一声，又看向了孟昭说： 我放什么心？难不成你查这案子不是为了所谓的正义，是为了我？ 是为了正义也为了你，不冲突吧？ 那如果有一天正义和我冲突了呢？ 这个问题始料未及，孟昭一愣。陆时琛看着他，神情认真，似乎真的在等一个答案。一时想不到标准答案，孟昭笑了笑说：“ 你这问题是那个经典问题的升级版吗？我和你妈同时掉进水里，先救哪一个？不过问这个问题的人通常身份特殊，陆时辰，你又是以什么身份问的啊？ 这话说的冲动，连孟昭自己都不确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答案。陆时辰想了想说道， 是个好问题，我会在路上好好想想的。 行了，走吧，有事随时联系。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